心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 九七零女主播电台， 我很羡慕那种没有什么心理障碍、健康成长的孩子。像我这样的呢，心理问题有一点多。比如说，其实我并不是特别贴心、特别懂事，只是习惯被放弃了。所以一旦把我跟别人同时做出选择像存在的话，我一般都会主动选择退出的。比如说，没关系，你送他吧，我自己回家，或者是没有事的啊，没关系的，我自己可以拿，不要紧啦，不用管我，你去跟别人玩吧。比如说这样子的情况，不是发自内心的怕你为难，只是单纯的怕亲眼见到自己作为被放弃的那一个人存在会难过，所以就自己选择先退让好了。那我先主动退出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，所以就干脆一开始就把自己排除在选项之外。所以看着别的女孩子能够正常的撒娇，我还是超级羡慕的。如果你也可以跟别人撒娇，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吧，说明你在他的心里是很有位置的。 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时过如云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心跳、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，难道是缘分？难道是天意？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现在行李一个人也能够搬上搬下，生病自己买药，过不去的心情睡一觉就好了，被人喜欢就掏心窝子的珍惜，如果被讨厌就让他讨厌，给对方一点存在感好了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

就只要是因为你开的玩笑导致别人生气了，那我们就应该反省道歉，而不是质疑别人为什么这么敏感，是你去触碰了别人的底线。 情报里终于换了相片，第一千次说永不相见，最后的思念幻化成手边的一缕青烟。我们的故事在朋友圈被八卦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分钟总好言相劝，变成一张无奈的笑脸。很抱歉没时间陪你逛街，很抱歉没带你到妈妈面前。你说冷淡，给我时间，却等不到一句言。想你的日子很长， 起身潇洒地走远。 可不可用余下薄若凄厉，换取一声亲爱的。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。苦心的得 晚上少熬夜，皮肤想不好都不行，不要躺着玩手机了，先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，对吗？希望你白天有说有笑的，晚上能睡个好梦。来听张志成，记得是最好的遗忘。 假装回到幽默的贪图，假装睡过无痕的忙碌，别再欺骗自己了，他是不会就此消失的。回忆就像排不了的毒，在你脆弱时嚣张跋扈，以为全都干净了，其实并不从不。曾经黑暗之中总是看不到，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，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焦，身边应该还有什么更重要？不需要再用嘴为寂寞买单，原谅才是一份天大的福报，记得是最好的遗忘，记得是最好的遗忘。再安慰自己了，他是不会回来找你的。我们不断地寻找答案，却忘了其实没有答案。谁不是这样只看之中总是看不到，然后渐渐习惯恐惧的玩笑，都是失去了心里的对象。

that my angel now is like I've been awakened.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, it's the risk that I'm taking. I ain'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. It's a vacation. Ooh, we are golden like the sun. Never, never land, we all stay young. We're the here and now generation. Flying like a stamp, we'll get up every time. We can run this town. So let's do what we like, do what we like. All day, every day is a holiday. We're all 24/7, all day, every day, all we gotta say is live your life. 24/7, ooh, ooh, ooh, 24/7, ooh, ooh, 24/7. 97.0.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. I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, and I never could confront it for it, '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. If I were a boy,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to love. I'm not afraid to die. Bye. 点吧。 就去

最紧要呢样嘢。好多谢你哋今晚。 笑得更甜美，用心去体会，眼泪都会变成香水，努力去发挥，连挫折都可贵。我要我的滋味，感觉像在飞，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美， 很美。 心里就像氧气，充满我周围，就算疲惫都无所谓。我要我的滋味，自由自在飞，飞向夜空星星的光辉。每条路自己去面对，我要我的滋味。风雨就是一种音乐，才更健康，每种滋味都要用心品尝，每个风景都欣赏，用心去体会，荒漠都会长出植被，努力去发挥，有梦就勇敢追。 我从未拥有 摊开卷轴上人物描写。 我从未拥有过你一整夜， 它却有你收回的体贴。若观众生命会遗伤过谁，忽然看宣纸内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

是我的，我也不该要。你和我曾经有共同爱好，谁的耳边总有蛐蛐在萦绕，我们俩用文言文对话真的很搞笑，还笑那滔滔弹幕真小巧。天灰了雨坠了视线要我无聊，此时感觉到你的重要，爱走了心走了，你说你要走了，我为你唱最后的孤谣。 红云飘不分去了，回忆怎么去，你眉目如当年流转我心间，渡口边最后一面洒下了句点，与你若只如初见，何须更长离别。 这里不是我的世界，我等了一天一夜，等开往春天的地铁， 何必让你知道，就算你 早知道，沿海岸奔跑，寻找属于我们的岛，有一些问号，也许对你并不重要，可很久没深聊，也很久没拥抱，翻开书本把答案寻找。星座树上说我们不合，金牛座的我配不上你的好，难过后想想也许只有碰巧，我们的故事结束人曾明了。星座树上说我们不合，最后我偷偷把那页撕掉，真的爱情没法预料，何必让你。星座树上说我们不合，金牛座的我配不上你的好，难过后想想也许只碰巧，我们的故事结束人怎明了。星座树上说我们不合，最后我偷偷把那页撕掉，真的爱情没法预料，何必让你知道，就算你早知道。